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又都系第三节嘅奇异档案啦。咁啊，依然有我潘发光啦，同埋嘉宾阿立嘅。啊，咁啊，今集咧就我头先谂住一个人嘅，咁啊后来咧就好灵异咁样，咁我就打电话俾阿立啦，就叫过嚟嘅咁样。啊，因为谂住谂下谂下都系斋讲，咁啊惊就系见到我啊闷得滞啦，咁啊有啲骚点撮下咁咯，系咁咁啊讲翻，继续啦，我哋继续分享下先啦，阿立。跟住你上一节讲到 烧空弹之 未，你烧空弹后嘅第二日就学啦嘛，就跟住学啦嘛。咁啊之前烧空弹嘅之前一日就濑嘢啦。啊，其实咧好多人咧都系咁嘅，临学之前啊，或者报咗名啊，或者嚟啊，谂住嚟揾我啊，或者想揾我做嘢啊，或者咩咧，唔知点解咧，梗系有啲嘢棘啊，或者系好似有啲嘢整鬼咁样喎。你系咪觉得咁咧？有冇啲嘢咧？ 因为早几年前咧，就系类似发生过啲咁嘅事。 点解咧？系 咁早几年前，我报咗名施工弹去拜神噶嘛。 系。 咁我施工嗰年嘅施工弹前几日，我入咗医院就肠炎，入咗医院瞓咗3日，瞓咗4日。咁啊，都好犀利，有一次肠炎食唔到嘢，系咁又屙又呕咁样。 又系屙呕吓， 跟住瘦咗20磅。 吓、 4日入面瘦咗20磅咯。 4日哇， 吊咗4日盐水啊，乜都唔食得。 我又见到我咁样，而家瘦咗都系，其实都系起码都大半年成年啦，先瘦到呢个位啊。 真系睇住 你几日咁犀利， 睇住自己手脚幼啊。 吓呀，好惊啊，唔知咩病嗰阵时点算啊？ 系 啊， 跟住咪我都唔知自己出唔出到院嘅嗰阵时。咁就。临施工弹前一晚又系又喺医院喺屯门医院瞓紧医院嘅时候，又俾嘢走。 临出院之前一日， 我唔知出院嘅嗰日，嗰晚唔知出院嘅， 系系 唔知嘅。我都仲谂紧死啦，会唔会去唔到施工弹噶？喺医院入边， 系 我仲谂住问医生俾唔俾我出院。 吓， 跟住嗰晚瞓觉咁俾嘢砸咯，又 俾嘢砸，跟住咧。 好恐怖啊！嗰次俾佢砸咧，系有画面噶，喺个脑入边。 点样咧？ 又喐唔到。 你可唔可以细致啲？点样咧？ 就系成身喐唔到，跟住个脑咧开始有画面咯。 系见到啲咩？ 见到有个好恶嘅样。 咩即系？ 即系类似 男定女？点样恶法啊？ 个样有啲似嗰啲鬼头嗰啲样啊！ 鬼头系咩啊？ 即系个 鬼头 有啲鬼佬啊！日本鬼头嗰啲样，即系纹身人哋鬼头嗰啲。 哦，嗰种 嗰啲面 日本鬼， 即系类似 嗰啲好恶有牙嗰啲，系咪？ 系类似个头好恶有牙。 咁或者长毛咁样，有啲毛嗰啲咁啊？ 类似 系咪咧啊？ 系。 哦，系、啊、 即系嗰啲面具咁样， 系啊，日本嗰啲咩嗰啲祭神嗰啲咩玩具面具，祭神嗰啲咁样嗰啲嘛，有啲毛嗰啲牙，有红面又成有角嗰啲嘛， 系 嗰啲啊， 系啊， 跟住做咩？跟住点啊？ 跟住咪好惊咯，跟住咪即刻喐唔到，跟住突然之间又喐到，咪即刻弹起身咯。嗰晚又系咁咯，跟住之后第二日就好彩，医生话我可以出院。咁我咪去拜神咯。 咁嚟到又点啊？当时你未学啊，又冇谂住学噶，你啱啱有人介绍你嚟拜下神，做下善信咁嘅啫，系嘛？即系有人又你咁啱识咗啲人介绍，同埋你一齐上嚟，即系话即系见识下学下弹啊嗰啲咁嘅嘢啦， 系 嘛？系啦，咁跟住你嚟到啦，咁跟住当时啱啱大病初愈啦，叫做啱啱俾你出院啦，咁跟住点啊？ 我咪又做，我咪又装香咯， 装香吓，又讲咯， 又 系啊，啲人类都全部讲，所以我哋啲好咩好重飞嘅， 所以讲我跟住平时讲好多嘢噶， 讲咩啊？一爆出嚟啊！讲咩先？ 我真系都系嗰啲身体健康啊嗰啲咯。 跟住咧咁就保我冇事啊咁咯。 系啊，冇事啊。 跟住咧 病到七彩，希望好翻啦咁咯。 即系病埋嗰个七彩先定点啊？ 就唔好再病啦。 跟住就好咗咯，定点啊？跟住就 跟住之后嗰晚抽奖咪抽到支香水咯。 抽支香水，香水系咩意思啊？系啦， 你整嘅香水啊？ 我系咯，点解我无端端做咗即系嗰啲咩巴巴啊、莎莎啊、啦啦嗰啲嘅，我做咗嗰啲公司嘅，有香水啊，又剩嘅。 你个系咯，旺人员嘅香水嘛？ 系啊，有一年咧，我就我圣诞参加我食饭，即系去聚会嗰啲人咧，都会谂住俾翻一啲嘢你哋嘅，咁样都会做一啲嘅法器啊，或者一啲嘢啊，俾抽奖用嘅。嗰年咧就唔知点样咧。有信用要求呢就整咗啲人员嘅香水啊。咁你唔係好多支嘅咋，你抽咗一支我。係啊。咁我就后来都有冇得人查㗎咁。 有啊，悭住洗啊。 悭住洗啊。OK。好啦，咁啦，而家呢就都係一句讲晒啦，即係话有啲嘢呢即係好难讲，佢唔知点解会无端端咧，你去谂住拜神或者谂住求学啊，或者求即系修行啊、修炼咧、啊，梗系即刻搞你嘅，梗有啲嘢令到你棘啊，或者有啲嘢令到你分身不暇、啊，唔停止病啊，或者意外啊，或者屋企人有嘢啊，咁令到你咧蹉跎咗个时间啊，等你唔好嚟啊，咁样，咁你睇下你个人考唔考验到啦，坚唔坚决啦、啊，或者系你个决心啊、个坚定啊、个信念啊，究竟系点样？ 系 啊，其实一个考验咧都系可以咁讲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就不如播一播片先，好嘛？系啦，咁啊播个片嚟睇先。嗱，呢个片咧就系咧喺呢个讲埋俾你听啦，就系呢个农历而家系七月啦，都系就系喺农历七月十二发生嘅，系喺大埔某屋村嘅屋企里边。OK。 好啦，啱啱饮水时间啦，俾你见到添。嗱，咁诶，你哋咧有冇留意到啦？其实咧，头先我讲漏咗嘅，咁你哋变咗嚟讲咧，有啲人都唔知睇边度啊，又有猫又有狗咁样讲到，其实两只狗嚟嘅，一只狗咧就系唔系好喐嘅，其实一只好老嘅狗嚟噶。咁咧，所以咧佢又听唔到同睇唔到乜滞嘅，所以佢都系伏喺度嘅啫。另外一只咧周围行嘅，你见到佢。最后咧，因为见到佢咧系上咗呢个台度噶，系啦。咁咧就点解会上咗台咧？其实呢个异象咧就系佢只狗咧上未上过张台度噶，养咗咁多年都系惊到咧，即系认为系惊到咧上咗张台度咧超过四五个钟头系唔识落嚟噶，佢识上唔识落。咁啊，要等主人翻到嚟咧，见到跟住狗咁样咁惊青咁，抱翻落嚟先，慢慢睇翻片先睇到啲嘢。就系喺荧光幕嘅右边角，即系右边有啲白光咧，会不停咁样闪。喺闪嘅期间咧，就会有人见到有对眼添，系啦，系咁好似都扑出嚟咧，吓嗰只狗咁样。系啦，咁如果你哋咧，头先睇唔清楚或者唔知边个焦点，所以就睇唔清嘅话咧，你可以睇重温噶，系啦，咁就系几真噶呢单嘢都吓几劲，而呢单嘢咧亦都系咧后来事主咧上咗嚟我管中咧，我就处理咗呢件事嘅，系啦，咁点处理咧？咁就咁处理咯，系啦，咁啊处理咗噶啦，咁你哋可以再翻去咧睇重温啊，或者再一阵间再 logo 啊，再睇过咁样得噶，系啦，咁我摆低啲嘢先，其实我手有嘢，唔系养鬼仔啊，系啦。有嘢啦，咁啊又就讲完啦，呢个嗰段落啦个片，你翻去睇咧，系荧光幕嘅右边吓，系啦啊，你哋有冇人睇到啊？右手边系啊，一团白雾，系啊，佢喐噶，佢浮浮咁戳出嚟噶， 见到对眼嘅， 系见到对眼系嘛？你见过啊？ 好高嘛， 好高嘅， 成个差唔多成个画面咁高啊。 系啊，咁你可以再细心啲睇下吓。好啦，咁 好似系咪有啲咩讲啊？我哋而家揾啲嘢讲啊！你而家学咗啦，系嘛？学咗之后咁点啊？因为系咪？咦？有冇有电话打入嚟？ 系啊。 冇啊？好似电话响咁嘅，系嘛？啊，我哋倾住两句先啦，好似搏紧线咁样。系啦， 好瞓咗咯，学咗之后。 学咗之前唔好瞓嘅咩？点样啊？ 即系唔会俾谷俾嘢砸咯，而家唔会俾鬼砸啦。 以前成日俾嘢砸嘅咩？ 啊？ 点样俾嘢砸？ 试过好多次啊！ 大声少少。 系试过好多次啊！ 啊， 有次系咁嘅， 啊， 觉得有啲嘢指住个额头咯， 吓， 跟住喐唔到 咯，吓，指住嚟， 啊，咁样有个力指住。 好，咁我而家如果有电话入，我哋听咗电话先，戴个 headphone 先吓。 喂 喂喂喂， 是啊，我是沙律啊，阿欣啊。 哦，阿欣，咦打嚟咩事呢？是不是探啊你男友呢？ 我有少少补充啊，其实 即是 object 嗰啲啊，咩料 啊？其实佢啱啱讲呢，不是说施工弹之前嗰日呢就有嘢砸佢啊嘛。 即是佢讲边段啊？是不是即是话佢施工弹后就第二日就学啦，咁施工弹前一日发生嗰啲嘢啊？ 冇错冇错， 系点 咧？其实我就同佢一起报名学嘅，咁我同佢其实同一日学嘅。 嗯， 咁咧喺 即表明身份咁咯，你而家 唔系。咁咧其实想补充翻，其实喺施工弹之前嗰晚咧，佢俾嘢砸咧。之前咧，咁其實我係同佢鬧咗場大交嘅。 係。 咁咧就嗰晚咧，唔知點解咧，我控制唔到自己情緒喎，係發好大。 即係拗完交嘅幾耐咧？ 拗完交幾耐？唔係，係一開始鬧交就係因為有個情緒無啦啦，我就好火爆，就唔知點解控制唔到嗰、那個。好火爆嘅情緒，跟住就同佢鬧交，咁咧佢就總之鬧完之後，佢先 嗱你咧離開，你而家咧離開你個電視嗰度少少先，因為你個回音咧就大咗嘅，係啦， 係 啦， 而家得唔得？ 係， 咁咧就嗰一晚咧就係、是。佢瞓咗先，咁咧我就未瞓觉嘅，咁我就喺度整紧做紧啲做下啲家务咁样啦。咁、我咁咧我就唔知点解做下家务咧就突然间好猛整喎。 半夜三更佢瞓紧觉，你做紧家务啊？咁勤奋嘅咩？ 11、12点咁样啦。 好嘅。 咁咧我就好嬲好嬲咁样啦，跟住咧就整醒咗佢，就同佢就喺度嘈。 吓，点解做咗家务？你觉得佢瞓觉，所以你好嬲佢啊？咩事咧？ 系啊， 佢好嬲。 点解咧？ 我瞓着咗，我唔知道嘛。 咩事？ 咁佢好大力咁样闩个窗帘喎。 唔系先，佢点解无端端做咗家务好嬲啊？唔系好知啊。 咪就系突然 之间。我但系唔知啊，我都唔知点解啊，真系。我就突然间 即系好嬲佢唔做家务， 系啊，系啊，就话我瞓着觉唔铲啲猫嗰啲猫砂，咁就好大力就闩窗帘，跟住咧整醒咗我，咁我就擘大眼问佢咩事，佢就闹我啦，即刻哎呀咩讲咗话铲猫砂，做乜唔铲啊？你咩顾住瞓觉，得你攰啊，我都攰啊，跟住喊，跟住之后我话咩事啊？我 即系好激动， 系啊，好激动，突然之间佢好少发脾气噶嘛， 咁我就人嚟噶嘛，咁点解咁咧？ 跟住我问你咩事啊？我好攰，瞓着咗啫嘛，咁我铲翻啦，下次咁样讲，咁唔系咁我都好辛苦，系咁喺度喊咯， 系咁， 跟住咧咁。我喺度氹佢嘛，系啊，失控喺度爆喊喎，跟住咧我氹佢啊嘛，跟住突然之间咧我就有感应喎，我就觉得咧有啲好似收音机嗰啲 V 嗡嗡嗰啲吞台嗰啲声啊， 黐头啦啲啦， 黐住嚟 V V 嗰啲声啦，跟住我就指住门口嗰边，喂，你唔好喊住，我哋听唔听到咧门口嗰边咧有啲 V 嗡嗡嗰啲声。跟住佢话，佢唔理我，唔知啊，唔好 喺度分散注意力噶， 唔好同我讲呢啲啊。跟住之后咁话，佢唔系啊，真系有啲嘢咧，咁样指住门口嗰边， 坤我啊。 跟住咧，隔咗一阵啊，氹翻啦，咁啊，冇事啦，唔喊啦，就瞓觉啦。跟住我咪瞓觉，咪俾嘢砸，俾个绿色嗰嚿嘢砸咯。 即系头先 唔系一阵间，我都氹咗好咯，因为咧平时我就好好快冇嘢嘅，同埋我都唔咁样嘅。我嗰下系觉得咧，完全系即系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啊，同埋好似想我有个念头就成日系想即刻走啊，即刻翻自己屋企咧，成系想去施工蛋咁滞啊！ 即系听日唔想去施工蛋啊，已经即刻要分手啦，搞到唔铲猫砂去到咁样。 系啊，其实好少事，即系谂翻转头就系、是，其实好少事。 好啦，咁你而家呢单嘢未讲完噶系咪？仲有少少噶系咪？ 系啊系。 咁我哋转头翻嚟咧，你唔好收线住，我哋而家听听客户说话，转头翻嚟有第四节嘅，可以当再同你讲下。 好。